一名中年巫师看着镜中的钱卫宁等人疑惑道。 他们干嘛呢？ 所有巫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镜面，只有地面上的钱卫宁等人正襟危坐着，手里还比比画画地写着什么。 本子，笔，那小巫师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呢？像是在研究什么秘密似的。 我倒是觉得他们像是在听课呢。 在这荒郊野外的战场之中听什么课呀？谁会闲着没事在这种地方讲课听课呀？ 那他们这是在干嘛？ 海东青传递回来的景象愣是把巫师们都给难住了，谁也不知道钱卫宁他们在干嘛。为首的大巫师冷声道， 先别管他们在干什么，按之前的情报，他们应该就是刚刚离开温斯顿城的那队人。传递情报的人说他们是要去诺曼家族那边，可我觉得他们这路走的不对啊，眼看着就要和我们前锋骑士团撞上了。 对呀，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海东青飞翔在天空中，原本是为了给前锋部队做侦查的，结果就发现了这么一小撮幺蛾子挡在前锋部队的路上。 低一些，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另外也确认一下那个梅哥是不是在这队伍里。梅哥是家主下令要杀之人，原本以为他们去了诺曼那边咱们就遇不到了，没想到他们自己送到了刀口上。 好的大人，我在控制海东星飞掠的低一些。 然而就在此时突生一变，海东星下方一声轰鸣，犹如夜幕中的平地惊雷，狭长的狙击子弹转瞬即至，硬生生将天空中的海东星轰成碎冰块。任小素看着那些落下的冰块冷笑，这恐怕又是都铎家族的什么手段吧。要他说，都铎家族真是太喜欢海东青了，若是别的飞鸟从天上经过，他还真的不至于开枪射击。只不过就对方这海东青的飞行速度，以他现在的枪法简直一打一个准。都铎营地那边随着巫术构造的海东青被击碎，连同这大帐之中的镜面也一并碎裂了。一时间那失术的巫师只觉得自己头痛欲裂，脑海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翻滚一般。为首的巫师面色凝重， 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破了你的巫术？ 不知道，根本没有任何先兆，也完全没有看清到底是谁出手，这营地里甚至都没人朝我看过。 果然如家主所言，这梅哥有蹊跷，扶他下去休息。另外霍尔你带队去与前锋部队会合，以防对方还有后手。 好的大人。 一名中年巫师恭敬地应答后，便转身点了几个人一起走出大帐。外面已经有亲随仆从为他们备好了战马，霍尔还专门带了两名擅长风复术的巫师，以此来加快会合的速度。任小素这边刚刚回到营地，方才的狙击枪声已经将小梅小贤都惊动了，大家看着任小素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好像和都铎骑士团的行军路线撞上了。 小梅小贤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慌了起来。 什么？都铎骑士团？那咱们赶紧跑路吧。 跑什么？这不是送上门的真实之眼吗？ 这你现在看到巫师就下意识地替代成真实之眼了吗？啊， 不然呢？钱卫宁他们这边有192个人，咱们手里的真实之眼也才64枚，还好大的缺口呢。 钱卫宁听到这话愣了半天，他忽然觉得巫师国度内第一支巫师骑士团可能要出现了。任小素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山路，便是因为走私贩子们销声匿迹后，他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然而这事儿得反过来想，你想走战场之中最隐蔽的小道，敌人的渗透部队也会这么想。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老练的军事指挥官在场，就会告诉任小素千万别自以为是的去走什么小道， 因为军队在测绘地图的时候一定会比走私贩子更加的精准，连走私贩子都知道的路，敌人的军队肯定也知道。不论你面对多么腐朽的军队或者王朝，都首先别把对方当作傻子。当然，如果是 P5092 在的话，他会给任小素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走你想走的路就行了，反正也没人挡得住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说不定还另有收获。这大概就是了解与不了解任小素的区别。钱卫宁看向任小素， 大人，您觉得敌军会从山路过来？ 应该是，不然海东青也不会飞到这里。灾变前有猎人熬鹰隼，在捕猎之前他先会把鹰隼放出去被自己探路，以免遇到棕熊之类的猛兽。我想这都铎家族的海东青应该也是这种用途的吧。 大人，您觉得敌军会从山路过来？如果是都铎家族的先锋部队，那这次过来的骑士团最少也有600人，其中应该有一大半都是轻骑兵，以弓弩为主要武器，剩下的则是枪骑兵，用来冲锋陷阵。最重要的是，这种渗透部队都会配备5名巫师。 他是伯克利家族的骑士，而伯克利拿都铎诺曼家族当假想敌已经有60年之久，所以一名合格的伯克利家族骑士就必须知道自己面对的敌人在战争中如何运作。而现在钱卫宁所带领的骑士不过191人，加上他自己是192，而且他们只有武器没有盔甲，这种情况下两军遭遇，钱卫宁他们十死无生。所以钱卫宁其实内心里还是有点慌乱的，他看着任小素，想问问这位新效忠的主人该怎么办。任小素看了钱卫宁一眼， 你们继续学习专心点。 啊， 放心，他们过不来。现在你们对我的力量可能有些猜测，但我总得帮你们加深一下印象才行，这就是彼此信任的基础。 钱卫宁等人面面相觑，眼瞅着敌人的骑兵都快要到了，结果任小素却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像是自己和现实世界割裂了一样。这时候反倒是梅哥叹息道， 哎，来，大家继续跟我学巫师语。我一开始跟你们一样惶恐不安，但你们看，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任小素对小梅投去了赞赏的目光，而李成果和刘婷这俩绵羊人低着脑袋，也是一副认命的模样。 大人，您现在要去对付那些骑兵吗？ 我不用出手。 一时间，任小素在所有人眼中是越发的神秘了。大家忽然想起温斯顿城里的传闻，突袭温斯顿庄园的一共有3个人，其中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连巫术都不惧怕，而现在那位白色面具却从未出现过。到了钱卫宁等人上课的时候，任小素便在一旁烤羊肉吃，悠哉悠哉的跟没事人似的。突然之间，任小素坐直了身子，这动作把原本就忧心忡忡的钱卫宁等人惊了一下。 怎么了，大人？ 哦，没事。 任小素对钱卫宁摆摆手，他则看向李成谷和刘婷试探道， 你俩看到那绵羊屁股上的178字样了吗？据我了解，所有归属于178要塞的羊屁股上都要烙这玩意儿，就是为了跟其他牧民的羊区分开。早些年老有牧民偷羊来着。 李成果和刘婷两人面色大变，可谁也没说什么。 你俩知道这事儿吗？ 李成果惊慌地站了起来。 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儿？ 一旁的刘婷差点流下屈辱的泪水。钱卫宁和陈静书他们有些不明所以，倒是梅哥瞬间理解了任小素的意思。他犹豫了半天才对李成谷和刘婷说道， 啊，不好意思，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事，委屈你们了。 钱卫宁等人听得一脸懵逼，这时候不商量如何应对骑兵，怎么突然说起这种事情来？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李成谷和刘婷曾当过好一阵子绵羊， 而且就混在178要塞的羊群中。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北方山路上，一支800人组成的前锋部队正快速渗透过来。马蹄踩踏在山路上发出沉闷声响，那一只只马蹄上竟是全都裹了一层厚厚的牛皮，而且每匹马嘴中都衔着一根木棍，以免马匹在行进途中忽然嘶鸣。这支骑兵是都铎家族中的精锐，即便夜间行军也能阵型丝毫不乱。每隔一段时间，骑在最前面的士兵便会稍稍放缓速度，然后由其他同僚顶替上去破风。所谓破风，就是要给后面的战马减轻风阻，这样一来才不至于把领头的马匹活活累死。弩手骑行时，右手始终都搭在自己腰间的机括手柄上，以防有人突然袭击。其中六名巫师被骑士们护卫在当中，而且他们身后几十公里的地方还有大营里临时派来支援的巫师队伍。以这样的实力，当然不用把钱卫宁这100多人放在眼里，就算队伍里还有梅哥这样的巫师也不行。行进之中，骑兵阵中有10多人嘴中含着细短的铜哨，当哨声响起时，队伍中仿佛有百灵鸟鸣叫似的，只有都铎骑士团的成员才能听懂那一声声哨响的含义。哨声尖细，即便是厮杀中也不会被其他声音掩盖下去，都铎骑士团便以这种手段来完成命令的传达。尤其是在混乱的大型战争中，军官们传令的鸟鸣声汇聚交缠在一起，不再温柔如百灵，反倒尖利似海东青的鸣叫。就在此时，原本安静的前锋部队前方骤然出来铜哨制造的鸟叫，一声又一声的鸟叫向后方传递过去，整个前锋部队一时间全部勒马不前。所有人安静肃穆地看向去路，他们数百人从极动到极静，显得异常壮观。大家朝前打量着，在他们的去路上赫然站着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身影，正缓缓从虚无中抽出黑色的刀。都铎骑士团前方为首之人吹动自己口中的铜哨，他们并未直接对老许发起冲锋，反倒开始缓缓靠拢。快速行进时的骑兵像一条长龙，只要并行的人数少，才能更加快速地通过山路。而现在他们收缩在一起，则是为了更好的防守。敌人只有一个，但这前锋部队里的那位圣都铎骑士认为，对方若不是有十足的底气，怎么可能一个人挡住他们的去路。对方明显早就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战斗力，可对方还是挡在这里。这是危机感，圣都铎骑士感受到了浓浓的危机感。此时头顶群星璀璨，弦月直勾勾地挂在天上，像是一柄银白色的弯刀。在变换阵型时，圣都铎骑士急速吹起自己衔着的铜哨，刹那间一只在后退的弓弩手小队在战马上扣动扳机，一只只小臂长的弩箭朝老许飙射而至。可是也不知怎么的，大家眼睛一慌，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视野中竟是已经失去了老许的踪迹。圣都铎骑士内心一惊，这也太快了吧。下一刻，一柄黑刀像是从黑夜里迸发出来的一样，由下而上斜斜掠过圣都铎骑士的战马，还有这位骑士的身体。战马被斩首，而骑士则被拦腰截断，哗啦啦的血液泼洒在夜空中，没人能分清那是马血还是人血。钱卫宁等人正跟着小梅念叨着 A B C D E F G， 结果这巫师语的字母还没念完，他们便突然看到远方的天空被什么东西给照亮了。 巫术！ 钱卫宁从地上惊起，紧接着那边天空便如同有人在放烟花似的，不断有光亮闪烁。 不过钱卫宁他们的视线全被矮山阻挡，根本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巫术应该离我们还很远，所以我们听不到喊杀声。 钱卫宁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着，他将自己的食指竖起来，眯起一只眼睛比对着山峰与食指的比例，也不知道怎么计算的，便开口继续说道， 确认了，应该距离我们还有3公里的样子。 说完钱卫宁便看向任小素，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办，结果他却看到任小素闭着眼睛似乎已经睡着了。钱卫宁问梅哥， 要不要叫醒大人？ 还没等梅哥回答，任小素便开口说道， 继续学习，再学半个小时就集体休息，明天继续赶路。 言罢，任小素就再没理会过钱卫宁他们了。钱卫宁内心中叹息，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大佬吧，任何危险来临时都能够如此坦然淡定。不过钱卫宁也确定了一件事情，他们队伍周围确实有人在秘密守护，只是没法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当天夜里确实不曾有一名骑士冲到这营地来，那座2公里外的矮山就像是一座坚韧的屏障，将一切杀戮全都挡在了山的背后。钱卫宁一晚上都没睡踏实，昨夜的第一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但时隔不久便又骤然爆发了第二场战斗。说实话，其实正常人都不可能在这环境里好好睡觉，任小素能睡着那是因为任小素不正常。清晨时，钱卫宁与梅哥他们一个个顶着黑眼圈走出帐篷，他们将防水帆布缝制的帐篷卷起来挂在了各自马匹的屁股上。任小素神清气爽地与他们打招呼， 早安，怎么一个个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钱卫宁犹豫了半天忽然问道， 大人，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否安全？ 安全，当然安全，至于发生了什么，等会儿你们就能看到了。 他这么一说，小梅、小钱、小叔、小安、小成便全部起了好奇心。昨晚发生之事困惑在所有人心中，要是没法知道真相恐怕能急死他们。早晨匆匆吃完饭后，大家便立刻启程，等他们拐过一条曲折的山路，眼前满地的血腥气息便镇住了所有人，甚至连战马都不愿意再往前走了。破碎的弓弩散落满地，山石之上挥洒着的血迹就像是有人提笔画了浓重的山水粉末。钱卫宁作战经验丰富，所以他只是稍微打量了一下战场便得出结论， 死了最少800人。 再细细打量过去，他还看到了10多具穿着巫师袍的尸体，那黑色巫师袍袖上还绣着海东青的图案，只是原本应该洁白的海东青也已经被血液染成了嫣红。一夜之间，都铎家族派往南方的前锋部队全死了，2批巫师也全死了。饶是燃烧骑士团这些见过大风大浪的士兵看到这一幕也有些心里发毛，最关键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干的。心腹姚波凑到钱卫宁身边小声道， 大人，我看了一下，这里除了马蹄印和都铎骑士的脚印以外只有一人的脚印。 姚波是队伍里出了名的侦察伏击好手，观察细致，分析能力挺强，而这些都铎骑士穿的都是制式靴子，很好辨认，所以想要分辨这战场里的脚印并非什么难事。 你的意思是这800多人之死都是一人所为？ 没错，而且我刚刚去周围观察了一圈，都铎骑士被杀溃之后应该有数十人想要逃跑的，结果分头跑了几百米还是被追上，一一从背后砍死了。 数十人分头逃跑还能被一个人逐个追上杀掉，那这追杀的人得是什么速度？这细节简直没法继续细想了呀。 而且钱卫宁最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这杀戮发生的时候，自己还在隔壁几公里的地方学巫师语，甚至还被李成果这位课代表抽查了课堂笔记。如此暴力与宁静的画面只有一山之隔，就像是发生在两个世界一样。而任小苏呢？钱卫宁看向这位新主任，对方说没事，那就真的没事，谈笑间就把都铎骑士团渗透部队给团灭了。一时间，钱卫宁对任小苏是又敬又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驱马向前， 走了，小钱带路。 钱卫宁跟了上去，低声问道： 主任，咱们要完全避开都铎家族吗？ 之前钱卫宁喊的是大人，如今却忽然换了称呼，不得不说，这场杀戮确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也不要完全避开，最好是能让都铎家族派点人过来追捕我们，这样你们的真视之眼才能有着落。 钱卫宁叹息，这是真正的狠人呐。小梅与任小素并肩而行。 你为什么如此着急去跟特城？而且那些赏金猎人为什么会突然听你的话？你从中途来，所以你们之间应该不认识才对。 大概是因为我与赏金猎人所属的组织有些渊源吧。而我之所以想去根特城，其实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 还有，他想看看这次任务的奖励到底是什么。任务的四条线索已经被他找到了三条，任小素期待着任务完成的那一天。 绅士？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吗？ 不知道，我从一场黑色的梦中醒来，过去的事情通通忘记了。行了，聊这些没什么意义，我倒是很好奇你那位青梅竹马是个什么样子。 他很耀眼。 我听你说过，都铎家族认为他是个难得的巫术天才，所以才让家中子弟迎娶他。有多么天才？ 他17岁那年带着钱去买真实之眼，结果买的第一枚就开出了真实之眼。说起运气来，他真是被神明眷顾的人呢。他尝试学习巫术，结果负责教授他巫术的人发现他只在冥想世界中练习了100次，便能在现实世界里释放巫术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异禀吗？ 是的，而且这天赋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他的冥想世界极其庞大，据说里面有一柄磅礴如山岳似的十字长剑，这意味着他将拥有更大的精神力。别人一天练习5-6次，他则可以练习30次，别人10年、20年才能成为大巫师，而他呢，也许用个3-4年就能跨过那个门槛了。 那他还真是要比你强多了。 小梅白了他一眼。 哼，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吗？ 你也不要气馁嘛，你不比他差的。 哦，我不比他差吗？ 当然，有我帮你吗？这比他努力一辈子都管用。 呵呵。 对了，那他是怎么与都铎家族结亲呢？ 原本他应该和我一样前往边陲做一个小巫师，然而都铎家族发现他的天赋后，便立马去他家提亲了。那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他们家又不敢招惹都铎家族，于是便答应了。 难怪都铎家族要杀你，合着不是争风吃醋，而是想让这位天才巫师踏踏实实地做都家人。 这样一看，梅哥反而更像是主角模板了呀。喜欢的人因为天赋异禀被别的家族看上，然后梅哥带着自己的金手指反杀一切。梅哥在一旁吐槽， 人家姓都铎，不姓都。 这不重要。 温斯顿城内，伯克利家主正静静地伫立在大教堂的红毯上，全身都披着银色的盔甲。他面前被人端上来了一座火盆，盆里火焰妖艳至极，疯狂跳动。都铎家族以冰裂之术闻名，伯克利家族则以火焰之歌闻名。这两个家族仿佛天生便不相容似的，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小规模战争。就连伯克利家族扶持的温斯顿家族，都是为了对付都铎家族扶持的沃斯家族。双方掌握着冰与火的相关秘术，并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钻研着。此时此刻，伯克利家主手握自己的金色之眼，他面前火盆里的火焰竟渐渐变成了人类的模样，燕尾便是对方不安而晃动的头发，看起来诡异而又神秘。火盆之中的人开口说道： 都铎骑士团前锋部队被人杀穿了，对方正继续北上，贴着都铎骑士团的活动范围行动。 那他们的损失有多大？ 损失了12位巫师，其中还有一名刚刚晋升为大巫师的新人，连带着他们的12枚真实之眼也一起消失不见了。 这火盆与火焰便是伯克利家族传递信息的方式。这种传递方式相对便捷，只要有火的地方就能彼此沟通。而且相比都铎家族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费儿子。当下伯克利家主的心情极好，那位远方的王室朋友没有骗他，只要让都铎家族惹上那位少年，那少年便会替自己削弱都铎的实力了。人类就是那么奇怪，虽然伯克利家主在任小素身上也吃了大亏，但是当他发现都铎家族也开始吃亏的时候，他就能忘记过去的许多愤怒，甚至巴不得仇人任小素活得更久一点才好，别那么早撞见都铎家主，这样任小素就能继续伤害都铎家族了。在伯克利家主眼里，任小素虽然厉害，但如果都铎家主有准备的话，任小素也不是对手。 你小心藏匿行踪，有消息了尽快通知我。另外，若是有机会促使都铎家族与这队人马为敌，我便将你纳入族谱，待你死后可魂归神国。 这是我的荣耀。 伯克利家主决定结束这次交谈。 火焰与你同在。 火焰与您同在。 说完，那火盆里爆裂出一团火星，里面的人影也消失无踪。火焰又恢复了之前的躁动模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些巫师国度的人全都在看我们呀。 罗兰走在温斯顿城的街道里，忽然小声跟旁边的周琦嘀咕道：大忽悠罗兰这群人一路北上，直接越过了约克郡、瓦杜兹郡，来到温斯顿城。只因为大忽悠接到了最新的情报，温斯顿城坍塌，少帅现身。接到这情报后，大家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来。可是到了温斯顿城之后，大家又有些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寻找任小素才好。罗兰来到巫师国度之后，还跟大忽悠抱怨，这情报工作做得太不扎实了，偌大的温斯顿城里怎么连个间谍都没有。他们庆氏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到位了，整个中原所有壁垒里，所有壁垒都必须有庆氏的间谍才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有人接应。大忽悠没好气地回答他，这也就是近些年才想要反攻巫师国度，早些年西北还没统一呢，张景林也没有回去主持大局，谁能想这么远呢？天天应付宗室还不够呢。所以早些年西北的情报工作主要是针对宗室，除此以外很难有余力去安排巫师国度了。如今好不容易开展情报工作，重点监察对象当然要放在根特城，而不是温斯顿城这样的小地方。相比根特城、瓦杜兹城，温斯顿城确实只能算是小城市了。此时他们走在路上， 打从他们一进门开始，所有人的目光就全都汇聚在他们身上了。不光是温斯顿城的署名，还有那些街道上的巡逻的燃烧骑士。只是那些燃烧骑士似乎有些摸不清他们的路数，一时间没敢靠近过来。周琦感慨， 咱们还真是万众瞩目啊。之前是谁出的馊主意啊？非要不换衣服就进入巫师国度？ 我。 进入温斯顿城之前，大家原本是要去瓦杜兹城镇外的农场偷衣服来着，结果 P5092 说不换。于是大家一个个穿着拉风的蓝色冲锋衣，在这温斯顿城镇街道里看起来无比突兀。因为纺织工艺、染色工艺落后的缘故，整个巫师国度的衣物颜色都还很单调。巫师们喜欢穿黑色的巫师袍，倒不是大家故作神秘，而是黑色在可选颜色中算是最高贵的一种颜色了。而且罗兰他们不光是穿着亮眼的冲锋衣，一个个手里还提着硕大的金属箱子，背后还背着鼓囊囊半人高的登山包。温斯顿城的署名看着他们，就像是看着外星文明一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们来这里又不是为了融入他们的世界，我们是来找少帅的，还是先与他会合好一些。 所以你就选择以如此轰动的方式出场吗？ 嗯，如果少帅还在这座城里，那他很快就能知道我们到来的消息。我们在这座城里没有情报根基，所以与其我们慢慢找少帅，倒不如放大自己的目标，让少帅来找我们。 可你就不怕这些巫师国度的人群起而攻之吗？ P5092 冷静地摇了摇头。 怕什么？如果少帅在的话，他一个人就可以摆平了。如果他不在，我们就撤退。没有热武器的情况下，能拦住我们的人不多。一旦真的起了冲突，罗兰的英灵架设机枪阵地来断后，我们直接离开就好了。 说得这么轻松。 你和罗兰的箱子里都带了重机枪，纪子昂和王韵还专门带着重机枪子弹，咱们还用怕骑兵？放心，昨天晚上我已经让王韵和纪子昂登上城墙，记录下了整个温斯顿城的地图。我大概盘算了一下，安全撤离的方案有十多种。 这几个人自打离开178要塞边境后就弃车徒步了，原本大家是想轻装简行的，但 P5092 要求必须带上重武器，似乎他早已想到会面临如今这种情况了。好在大家都是超凡者，负重对大家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可咱们背了这么远的武器，就全在这里用了？ 放心，只要找到我们的少帅，就等于找到了武器库了，不会缺少弹药的。 嗯，少帅之前在144号壁垒的时候最少拿走了20架重机枪，子弹更不用提了，这玩意儿在西北并不值钱。不光是这些，连云爆弹他都带走了8支。之前去周氏的时候，他还找周氏要了一批军火来着，光手雷都弄了几十箱啊。 你们去周氏抢人就算了，竟然还找他们要武器，而且周氏还真的给了， 那他们能怎么办呢？少帅都开口了，他们总不能不给吧？姓周的怕死呀。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站在这里等小苏来找我们。 P5092 看了大忽悠一眼。 开始吧。 周琦表示什么跟什么就开始吧，你们到底要干嘛呀？结果大家就看到大忽悠将自己手中的金属箱子放在地上，打开保险后取出了里面的 RPG 发射器，还有一枚榴弹。 就是温斯顿城正中央的那个教堂，朝房顶轰，少帅如果在城镇里一定能看到。 周琦和罗兰张大了嘴巴欲言又止，在此之前罗兰觉得自己就够嚣张了， 结果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比自己更嚣张的？旁边正虎视眈眈警戒的燃烧骑士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们赶紧去封锁城门，似乎要将大忽悠他们堵在温斯顿城里，然后等待家主的命令。 大忽悠，你等等，咱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大忽悠耸了耸肩膀。 进入巫师国度后 P5092 才是指挥官，我不过就是个听命令的，你们跟我说有什么用？ P5092 转头看向周琦，认真道： 所有行动都一定要有他的目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找到少帅，用最简单的方式做最正确的事情，这就是指挥的意义。 你这话我能听懂，但怎么一结合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让我有点不太理解了呢？ 周琦当时就有点蛋疼了。温斯顿家族的圣歌骑士团已经开拔去了西方，他们将在那里铸造防线，以此来防止沃斯家族干扰主战场。有人曾预测，或许正面战场上的诺曼和都铎家族还没打起来呢，可能温斯顿与沃斯两家就要先血流成河了。过去200年，温斯顿家族虽然背靠伯克利家族，但还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当内战开始时，从伯克利家主踏进温斯顿城的第一步开始算起，伯克利家族等于已经接管了整个巫师国度的南方。偌大的温斯顿家族也只能成为战车前端拴着的马匹。战车往哪里跑，这完全取决于缰绳与鞭子。温斯顿大教堂已经成了临时军事指挥部，一切军事与政令都将汇报到这里，然后由伯克利家主决定后再传递回去。而这位伯克利家主始终伫立在那燃烧不息的火盆前，汇总着外界不断反馈回来的信息。火焰摇曳时，那教堂周围肃立的巫师雕像们随着光影晃动，也仿佛活过来了似的。伯克利家主在寂静中说道： 先辈们的努力与筹划终于到了收割果实的时候，腐朽的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是时候该让出他们手中的黑色真士之眼了。 他手持着金色石头缓缓吟唱咒语，火盆之中有人影逐渐清晰起来。 家主有何吩咐？ 把消息传递到根特城每个角落，告诉所有人，小巫师梅戈正带领着他的队伍前往那里，都铎家族已经数次试图截杀他，却始终都没有成功。 这情报中并未提及中途，任小素的名字更是只字未提。都铎家族的颜面会因为这条消息被按在地上摩擦，那屹立了200年的家族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梅戈消散在历史中。到时候梅戈背后的中土势力必然会与都铎家族正面交锋。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后，伯克利家主觉得自己可以期待一下任小素的表现了。唯独有些可惜的是，他之前以为对方是诺曼家族的人，所以还花了血本给梅戈一颗金色真实之眼，想要以此来获得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之间的嫌隙，结果这金色之眼也白瞎了。不过伯克利家主心中马上又生一计，他再次通过火盆召唤了另外一位潜伏者。 啊，你去告知诺曼家族，唐纳瑞的金色真实之眼在梅戈手中。 传递了这则消息后，伯克利家主甚至嘴角上翘着微笑起来，他倒是想看看那中土少年面对两大顶级家族的围攻会如何自处。这中土势力看起来确实强大，但在他米歇尔·格兰瑟姆·伯克利手中也只能成为一名棋子。就在此时，伯克利家主头顶传来爆炸的轰鸣声，只见那教堂顶端愣是让人在大白天给轰出来一个大窟窿。这一炮当当正正地轰在了教堂的塔尖上，连同伯克利家主自信的微笑也一起给轰没了。爆炸声太大， 而且爆炸声还在教堂内部形成了共振。伯克利家主只感觉自己耳朵里嗡鸣不止，就像是有人在他耳朵上蒙了一块厚厚的棉布似的，什么都听不真切了。大块的砖石开始向下坠落，没有钢筋支撑的古老建筑被这巨大的冲击力轰得摇摇晃晃起来。教堂里那些伫立的精致雕塑被一座座砸倒，伯克利家主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的雕塑被砸断了胳膊，然后身体又被另一块砖石给砸得稀烂。灰尘与砖石铺天盖地地砸下来，总算伯克利家主意志还算坚定，他怒吼着吟唱咒语，并在砖石砸到他之前完成了所有咒语吟唱。数十头金色的燕翅伽罗罗从他背后飞上天空，为他抵住了所有坠落之物。这伽罗罗是温斯顿家族的独占巫术，但伯克利家主早早就将巫术和冥想图索要了过去，温斯顿家主也不敢违逆。而这位伯克利家主不愧为一代天才巫师，他屹立在教堂之中操控着伽罗罗，竟是完全无惧爆炸后的影响。一对燃烧骑士此时貌似冲进了教堂，他们想要将手中长矛交织在家主头顶，以免家主被碎石砸伤，结果伯克利家主愤怒地将他们推开。 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袭击了教堂？ 家主，刚刚有人汇报说温斯顿城中来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看对方的穿着并不像我们这里的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土的。 RPG 轰爆教堂的余波已经渐渐停止，伯克利家主大步流星地朝外面走去。 去，给我包围他们，中土人欺人太甚，备马，集结骑士团，我要亲自制裁这群狂妄之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时间，燃烧骑士们一批朝罗兰等人包围过去，另一批则开始在教堂门前集结。然而还没等他们集结完毕，伯克利家主便遥遥看到城墙的某一段突然沙化了。青色砖石堆砌的城墙眼睁睁地变成一堆细沙流淌下来，硬生生被人打开了一条缺口。重机枪轰鸣响起，那哒哒哒的沉闷声就像是来自炼狱的嘲讽。在此之前，燃烧骑士们已经将城池各个出口封锁，连城门都已经紧紧关闭，生怕将罗兰他们给放跑了。结果这中土莱克连一个正常人都没有，压根没人喜欢走正门似的，偏要毁城墙。短短两周时间里，温斯顿的城墙已经第三次被人玩塌了。伯克利家主面色铁青地看着城墙方向，一名燃烧骑士纵马赶来教堂门口大吼道： 家主，那群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摧毁了城墙，他们有中土的恐怖武器，阻拦着骑兵根本没法靠近，还没等我们形成包围圈，他们就全都从城墙缺口离开了。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看着他们离开？ 他们留下了一些金色的人影来操纵武器，等那些人离开后，这群金色人影跑得跟兔子一样，根本抓不住啊！一旦我们冲上去，他们就立刻回头用武器来压制。家主，骑士团伤亡太大了。 有多少伤亡？ 燃烧骑士犹豫了一下， 粗略估计之下，燃烧骑士们伤亡500多人，那武器威力极大，打到身上能把人大腿打断，恐怕是没法再上战场了。但最重要的是， 说话别吞吞吐吐，一口气说完。 最重要的是，死了3名巫师，其中有2位是您的儿子。 那3名巫师是临时支援过去的，他们原本想靠近之后以巫术发动反击，但重机枪的射程实在太远了。一般来说，普通巫术的施法极限距离也就是几百米、1000米的样子，例如小火球只能打100米左右，伽罗罗可以跨越1000米。要说这距离已经够不错了， 哪怕是大型战争中也绝对够用，骑兵面对巫术也只能被压着打。但重机枪这玩意儿，如今主流重机枪里杀伤射程最短也都1000米起步了，大部分机枪平射杀伤距离都能达到3000米，所以那三位巫师都还没能靠近呢，人就被重机枪子弹给打出大窟窿来了。伯克利家主骑在马上灰头土脸的，他咬牙沉默了半晌说道， 他们在动手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这些人刚入城的时候倒是找署秘问过一些事情，他们好像在找他们的少帅。 伯克利家主听到这话便无奈了，王文燕给他说过任小素就是178要塞的少帅，所以这些人是来找任小素的。伯克利家主就想不明白了，这群178要塞的人是吃错药了吗？怎么一个个就这么无法无天呢？他这才把中土势力当作棋子来看待，还没等他得意两分钟，对方就跑来把他教堂给拆了。咋的？就不兴人家高兴高兴啊？你们中土是不是闲得慌呀？扎堆跑到巫师国度来搞破坏，城墙招你们惹你们了？眼瞅着北方的敌人就要到眼前了，结果城墙愣是被打坏了3次，补都补不好的那种，这还打个屁呀？ 撤退，向南撤回瓦杜兹城。 家主，咱们不去追击这些人吗？ 不追了，他们肯定会继续往北走，就让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头疼去吧。 父亲，他们回我们城墙，我们就这么放他们离开？ 开口这位巫师手持红色真实之眼，之前也始终守在大教堂外面，一看便是伯克利家主最喜欢的儿子之一，说不定还是下一任家主的候选人之一。 这个时候追出去很可能要和都铎骑士团南下的部队打遭遇战，你要记住，在战场中绝对不能感情用事，一切决定都必须以胜利为目的。 明白了，谢谢父亲教诲。这时候我们出生与都铎家族打遭遇战，确实对我们有些不利。 你能明白就好。 伯克利家主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他此时认真考虑道， 温斯顿城已经来不及修理了，我们不能拿一座破城去和都铎打，所以退回瓦杜兹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我们撤了，这等于是放弃了温斯顿家族的领土，他们能愿意吗？ 以后再帮他们打回来便是。 说实话，伯克利家主也感觉很难受，这眼看着都铎骑士团的影子都没见到呢，他们就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给打撤退了，造孽呀。只是就在伯克利家族向南方撤退时，伯克利家主忽然做了另一手准备，他派了两支部队分别前往诺曼都铎家族，没人知道这两支队伍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就在温斯顿城墙第三次被破坏的同时，任小素这边又收割了两波都铎骑士团的追兵后，便带着钱卫宁等人消失在了山野之中，彻底的脱离了都铎家族的视线。此时关于梅哥的传说已经在根特城中不胫而走，有人说他是一个低调的天才巫师，以一己之力就能灭掉都铎家族800骑士，也有人说他是诺曼家族的私生子，接受过最顶级的巫师传授，并且早就将诺曼家族的空爆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还有人说梅哥与都铎家族结仇皆因夺妻之恨，之前被都铎家族故意派到边塞，结果却因缘际会得到了一个天大的机遇，两年之间便成为了大巫师。这次梅哥回根特城便是要找都铎家族掀起腥风血雨，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一个个传言还都有点事实依据，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现在根特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都铎家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捕捉梅哥，结果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而且梅哥身旁还有追随着他的数百名骑士忠心耿耿。在这些版本的故事里， 大家当然更喜欢草根的那一种。一个小巫师单枪匹马挑战顶级权贵家族，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简直太受庶民喜爱了。人们都梦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巫师，整个巫师国度里那些做着巫师梦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梅哥一样，让顶级家族都无可奈何。大家在酒馆里喝酒跳舞的时候，每逢有人谈论起此事，便会一起眉飞色舞起来。就在这纷纷扰扰的喧嚣晚，梅哥站在根特城外的一处排污口回头问道， 真要钻进去吗？啊！ 眼前的排污口足有一人多高，从外向内看去，里面黑洞洞的，看不见尽头。这里散发着恶臭，里面还有老鼠在快速跑过，根本就不怕人类。 如今根特城已经戒严了，你如果想悄无声息地潜入根特城，那就必须从这里走。放心，从这里进去你会发现另一片天地，比你生活过的根特城地表还要热闹繁荣。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